一次尝吧。再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做些什么？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？等待一个时间，决定摆脱所有的困惑，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。什么？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？等待一个时间，决定摆脱所有困惑，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。就是这些，你和

远的这首歌《加速度》，这是他当年在歌坛当中发行专辑的打响他名号的一首歌，是他的成名曲。接下来会听到是王杰的《伤心一九九九》。 吹离的黄昏人还在浮沉，我也在浮沉，充满在脚跟空洞的眼神，心事就别问。我只是个平凡男人，感情也只谈个吻，所有认真所有责任被你看得不值一文，人们所谓的残忍看不到伤痕。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，我难以翻身，不怪你太狠，怪我太愚蠢，越相信永恒。是寂寞的门口语言，一点一滴正在发生，再多努力再多苦撑，也要失去爱的可能，等爱坚持更完整，爱就是要让人掏空灵魂。伤心一九九九，说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不过是个独留残局，我来说只能把一九九九握了真心拥有，别忘了要钱要房要奋斗是你的手。曾经如此了一个拼命绝望的温柔，杀手把一九九九忘了，曾经拥有，别忘了要钱要房要。

Thank you.

都有听过他的一些非常经典一直在不断被流畅的作品，今天要听一下这首《走过》。 爱呢没有师父，爱呢手该握，这一路我走过，替你比苦涩多，有情是知足，无情是麻苦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才那么温柔。幸福过，幸福过我每个轮廓，不可否认我在如此 重要的东西。那一年我想要认识你的一种勇气，它让我毫不畏惧地告诉你我的感激。如今害怕地思念着每一个过去，